是翻显见哦，是真的难，是比较难的哦。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小班在上这个时候，我们几个人也是糊里糊涂的，那也搞了好几上了几次课啊、哦，大家才开始那个比较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甚至我自己，连我这一次帮你们上大班的课，我重新复习都还发现我原来有些东西其实是搞不清楚的，那这次也比较清楚。所以我们小班那个 pilot run 其实是我们都先走过一轮，然后大家把问题提出来，然后之后我会重新思考，看看怎么讲会让你们比较容易。所以其实要谢谢小班那几位同学当白老鼠。那大班第四班显见哦，你就要记得他在讲什么。他告诉你说，哎，这个又是继续嘛，我们知道说这个见就是见性，就是说佛啊其实想要跟我们讲如来藏，但是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开悟，还有很多妄念跟不对的知见，所以他现在没办法跟你讲如来藏到底是什么，就拿了一个很类似的模型哦，就是真的就是说我今天想介绍一位同学给你，我今天那个同学不在现场，那我们就拿了那个同学的照片，我们就来看这个照片到底长什么样子。那么有一天你看到那个同学的时候，你会说哦，原来这就是那个人。但是在没有看到那个人的本人之前，你再怎么看那个照片，你还是不知道他本人到底长什么样子，即使那照片就跟本人长得一模一样，大概是这个概念啊、哦。所以因为如来藏呢它是一个文字语言没办法讲解的东西，所以啊，我们就说哎呀，找一个这个见性啊，见性基本上就是这个如来藏的这个同一个模式模型，它一个 model 所有的特性特征 everything 其实就是一样的，但是它不是如来藏，就是这样子的概念啊、哦。好了，那第四番显见啊、哦，真的难。他跟我们讲说这个如来藏啊或者见性这样东西啊是不会失去的，显见不失。什么叫不会失去？就是说我们呐、啊，每一个人都有这个佛性如来藏，其实我们从来没有失去它，我们只是现在没找着它，它一直都在我们的口袋里面，被我们的口袋遮住了，但是并不代表我们失去它了。而且我上次有讲它还不是藏在衣柜里面的，它就是藏在我们那个模拟宝珠，就藏在我们的口袋里面，就一下子当你不知道有这个东西在口袋，你没办法用它的时候，其实不就像没有一样吗？所以佛啊就告诉你，其实你没有失去它，只是一下子找不到它，它一直都在。那么什么情况就好像它不见了，找不到它，失去了呢？是我们迷的时候。所以你看啊，第四番显见它分前后两段，前面呢是说什么大家一定还有印象，就佛啊拿到他的手背往上举往下举，往上举的时候啊说这个是正，往下举的时候呢说这个东西是反啊，他说啊这个就是我们人的问题了，你老是对于某一样东西你要给它贴一个标签一个名字啊，像这样子的状态它叫正，像这样子的状态它叫反，然后正就是好的意思，反呢可能就是不好的意思，这就是我们人类一个很大的问题，老是要把所有的东西加以名字化，而且要给它一个价值观。他说这个东西是很糟糕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迷。那迷的时候啊，你的如来藏你的模拟宝珠就不见了，所谓不见只是说你就找不着它了，好像失去了，他说事实上没有失去了。那什么时候它又跑出来呢？当你悟的时候，你觉悟的时候，大觉的时候，它就出来了。所以你看前面那一段用手背啊，就是来告诉你什么叫做迷。迷啊，就是说当我看到一个手背的时候，我老是只去看这个手背到底真的还是反的，但是我没有办法有能力去明白或看到说，哎，不管它正还是反，其实它就是那手背。那古大德是不是我们有讲说，哎，喜欢用以金造器，就是用金子啊来造各种不同的器具来比喻。我们之前讲过嘛，都是金子打造出来的。我们看到一个佛像就跟他跪拜，我们看到一个小狗的样子就去摸他的头，这个东西就是着相。我们只能够看到说它是一个佛像，或它是一个小狗的像，但却没有能力看到它都是金子啊。 他的本性是相同的，他的本质是相同的，只是他的样貌不同。因为样貌不同，就像那手背往上举往下举，我们就会 tend to 去给他一个名字，哦，这个是佛啊，这个是个狗。好啦，那佛是用来干嘛？是用来拜的，是用来许愿的，是用来尊敬的。狗呢，是用来看门的，是用来摸头的，啊 blah blah blah。 这就是我们人类的问题，当我们只能看到它是佛像是狗的样子的时候，我们在迷当中。但如果我们有能力看到这个佛像跟这个狗的样子，它其实只是显现了一个相用，但是它的本质都是精啊。佛像随时把它融化，第二天可以打造成另外一个任何的东西，可以变成一个椅子，变成一个桌子啊，变成一个手环啊。那狗也一样，它明天就可以变成其他的东西。但是不管它怎么变，千变万变，它的本质是不会变的，都是那黄金。所以第四品，第四番显见最前面的这半节，就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叫迷，什么是悟。当迷的时候，你只能看到它的外面的相跟用；当你悟的时候，你能够明白到他看到去看到它的本质。所以就告诉我们啊，他有一点就是说，迷跟悟啊，就是在讲第四品，先告诉你迷跟悟之后呢。它再往后面又分成两块，哪两块呢？它就告诉你什么东西啊？它告诉你所有的迷是迷在哪里呢？就是对于万法，这世界上所有一切法，一切对于我们所存在的任何东西啊，不管是有形的、无形的，我们迷惑了，不知道这些东西其实是虚妄。所以下面这一段就是我们上一次开始讲的这一段，让我们大家头昏脑胀的这一段，就是在讲这里。那我们今天啊，就重新再讲一次这一段从哪里开始啊？就是从诸善男子，我常说言，色心诸缘即心所使，诸所缘法为心所现。那么再来，汝身汝心皆是妙明。真经妙心中所现物，我们先来看看这两句啊，这两句在讲什么？哎，如果啊，你说，哎呀，那个上次讲的那什么白法色心诸缘心所使诸所缘法呀，我真的一个都记不住，怎么办？其实也没关系，那你至少知道佛这几样东西在讲什么，他是在讲有为法。就什么叫有为法？这个东西你要记得，所有一切东西啊，万法就分成两类，就只有两类，一个是有为法，一个是无为法。那有为法、无为法这个名字得记了，因为《金刚经》里面都有有为法三个字了嘛，应该有无为法三个字了嘛，就是所有圣贤都在无为法上面下功夫嘛，因为无为法而有差别。那我们来猜猜看，什么是有为法，什么是无为法？你一定要这个概念要懂哦。有为法很容易，什么？就是因缘生灭法，就是因缘生灭法。所有因缘生灭的都是无为法。那么你去猜，应该猜得到，就是我们所讲的相跟用，就是我们讲外面的这个相，外面的用，我们以为存在的一切东西都是有为法啊、哦，结果反而这个有为法。我们以为存在的竟然是因缘生灭，所以其实它根本都是虚妄。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另外一个是无为法。无为法大概用猜的应该猜得出来了，那无为法一定是有为法的对面，它是什么？就不是因缘生灭，它是不生灭的。那么讲的是什么？讲的就是体跟性，就是我们讲的体性。那么我记得是玄奘吧，他把这所有一切法分成100种啊，那两大类就是有为跟无为啊。你大概能够，你需要记得的就是有为跟无为，一个是生因缘生灭，另外一个不是因缘生灭。那一不是因缘生灭的啊，其实讲的就是我们的如来藏，就是讲的如来藏。但是有人可能会说，哎，不对啊，那个上礼这个你上礼拜说网上能查得到，哎，我上去查了一查，有为法94个。无为法6个，那如来藏怎么会有6个啊？ 其实是这样子啊，如果我了解的没错的话，我也这地方我不是专家，我真的不是很懂。但是呢，无为法哦，它那六种其实啊，都是在以不同的角度哦来讲这个如来藏，其实就是如来藏，只是不同的角度去看如来藏。那么我记得有最后有个真如无为，他就是在讲如来藏，但其他五个也是用不同的角度在讲这个正悟的如来藏啊。这是我的理解，但总之呢，无为法就是在讲体性啊，是在讲这个不生灭法；有为法是在讲相用，是在讲因缘生灭法。好啦，那佛啊，这里的这几句话，色法、心法以及诸缘，还有心所使，还有诸所缘法，就是在讲有为法。所以啊，如果你说都不记得，那你就把它想成诸善男子，我常说言，诸有为法，唯心所现，其实这样也就行了。事实上啊，是万法唯心所现，有为法、无为法都唯心所现。这个地方比较深啊，我大概提一下，但是如果这个现在有点卡住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啊，你说哎，无为法不是真如，真如怎么又是真如所变现出来的？事实上啊，我觉得那个我看过一两个法师，像是元英啊，他们讲真如啊，有真这个字，因为我们现在在讲这个整个楞严经是圆教大法，是在讲一乘心，是一个绝对的，不是一个相对的境界，是一个绝对的世界，不是相对的世界。所以即使是真如无为，它也是对立有为法而成立的。如果没有了无为法，其实也没有真如，没有了有为法，也没有了真如。其实他真正想讲的就是说，真啊，其实也是相对于妄而起的。当没有妄的时候，真也消失了。所以事实上，我们所讲的有为法、无为法，所有一切人类的语言，都是依心而起，就是依那最后的真如而起。那真如，其实佛曰不可说，那名字也不能讨论了，那就是一个境界。那今天我们不讲这么深啊，我们就讲所有的有为法都唯心所现。那有为法，如果你愿意稍微再多了解一点，我觉得前面这几样东西呢是需要知道的，一个是色法，一个是心法，因为色法心法要是不知道就很驴嘛，对吧？色法是什么？就是一切有挚爱心的物质。我们讲色受想行识，记不记得五蕴那个色啊？我们的身体地水火风，我们的这个五根其实就是色法，一切有挚爱性的物质。但是哦，你要把它想深一点哦，不是只是桌子椅子这些你看得到的东西啊，那个分子原子啊，那些更小的微元素啊，或者是什么细菌微 virus， 那些所有东西都是有为法，都是色，都是挚爱性的物质啊。千万不要以为你眼睛看不到的就不算啊，不是这样子的啊。所以色，那色法呢，它包括你就大概有印象啊，这些东西我觉得已经算基本概念了啊，就是有五根嘛，眼耳鼻舌身，对吧？然后还有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所有的这些东西啊就叫做色法。那再来呢，就是我们的心法。你看啊，色受想行识，色呢是色法，受想行识其实是心法啊。那个色啊，如果对，色只是讲根嘛，从受开始就是讲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那八识啊，八识心王就是我们的心法。那至少你要知道什么是色法，什么是心法。那你大概如果笼统的稍微讲一下，也不是非常的准确。这么一个就是挚爱性的物质，另外一个就是非挚爱性的物质。那你就要知道说哦，大概有为法可以至少如果一定只能粗分成两种，大概就是这两种吧。但还有一样东西啊，它呢不算在这个白法里面啊，但是也很重要，有个诸缘。诸缘是什么？就是让色法跟心法能够发生的缘分。你要知道啊，因缘所生法不是吗？刚刚在讲，所以因缘所生法那一定要因缘具足啊。那因缘具足，他就在告诉你，诸缘就是什么，就是让这个色法跟这个心法能够生出来的诸缘。缘分呢、啊、有四种，你可以不要去记名词，但是你要知道它的概念， 这样子你以后在修行的时候，你想要断自己因果的时候，你想要能够往上，有一天能够去西方极乐世界，你希望有一天能成佛，哎，那也要因缘具足啊。所以如果你不知道是哪些东西因缘，你怎么去西方极乐世界，你怎么成佛，你怎么断因，断你的业力，对不对？所以有四个缘分啊，你至少要知道它是什么意思。第一个就是那个因，就是那个种子啊，我们叫轻因缘，就是最轻最轻最重要的天地初的那一个种子叫轻因缘。如果今天我们想要种一个苹果树，你今天放下一个西瓜的种子，你怎么浇水它出不了苹果树啊？就是这意思，就是当初的那一个种子那个因是最重要的。那这个东西呢叫做轻因缘啊，这个大家都懂。好啦，如果今天我想要去西方极乐世界，不管我们这样讲，说我真的好想死了时候能够往生啊，我这一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一定要发愿哦，这个很重要哦。你不要以为说我心里就想说嗯，这个往生不错啊，不往生也挺好的，都好，我随缘，佛不是说要随缘吗？师父不是说要随缘吗？那就糟了，那你真的就随缘，你心里想随缘你就真随缘。但是跟大家讲，我们这些芸芸众生啊，我们这些凡夫啊，通常的缘分基本上就是在六道轮回里面，所以有些事情是不能随缘的，你就得发愿。所以我就说第一个，我说我啊就要想要去西方极乐世界，我很向往，我希望这一辈子死了之后就能去，我不要有下辈子了。第一个你得发这个愿你才去得了。我发愿我要考上大学，我才有机会考上大学，我愿也不发课也不上，随缘啊 most likely 上不了大学，就是这个概念。那这个缘分这个意愿发愿发下去了，轻因缘种下去了，那下一步是什么？下一步你当然需要念经礼佛，你需要上课修行禅坐啊，对不对？你要把能够去西方极乐世界该做的事情都要做完啊。这个东西叫做所缘缘，就像你一个苹果的树的种子丢下去之后，你要施肥啊，你要浇花呀，浇水啊，你要有阳光啊，对不对？然后你要有水分，有各种东西啊，具足了那苹果才能长出来，才长得大。同样的，如果今天我发愿我要去西方极乐世界，我转头吃喝玩乐满或者杀人放火，你觉得我去得了西方极乐世界吗？还是去不了，因为所缘缘不对哦。那所以轻因缘加所缘缘，一个是因一个是缘哦，这两个很重要。那还有一个呢是时间性，能不能说我想去西方极乐世界，然后我就敲敲木鱼敲一天，其他十年都在吃喝玩乐买，你说我有啊，第一天有所缘缘啊，还是不行吗？你必须要一直不间断的去做这件事情，叫无间啊，有无间道，有没有？那地狱最下面一层就是永 non-stop 永不停息。但是他这个地方讲的是等无间，就是等于无间，相等那个基本上等于无间，就是你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间断是没问题的，但是你就是要一直保持这个状态啊，那个就一直保持这个状态，长期在这个状态，他的意思是这个样子。我发愿我要去西方极乐世界，我做的都是能够去西方极乐世界的事情，而且呢我是能够不间断的在做啊，那间断一点点或大部分的时间我一直处在这个状态，你才有机会能去啊。那这三个是我自己的缘分啊，一个是因，一个是缘，一个时间上要等不见，你要一直连续下去。之后呢我们说有一个东西啊叫做增上缘啊，这个很重要。事实上只靠我们自己个人的能力啊，不管我们怎么努力，要能够上西方极乐世界机会其实还是很渺茫的，必须要靠佛的加持力。佛的加持力跟我们自己本身无关，那通常都是你发了愿力，你在做这个事情，佛菩萨很怜悯我们，觉得说这个众生我该帮他，因为他真的自助而天助嘛，所以他会帮我们加一把力，给我们加持力，让我们能够在很努力的情况之下推我们一把，送我们一程，让我们真的有机会进去。所以你就知道其实啊， 色心珠圆，其他的不懂没关系哦，我觉得色心珠圆你要能懂什么是色法，什么是心法，什么是珠圆。珠圆就是让色法跟心法会发生的事情的缘分啊、哦，那有四种缘分，这个地方你要能懂。那如果都不懂那没关系啦，你就记得说这所有东西就是有为法为心所现。那心所使，上次我们有讲过，其实就是我们那个八世心王啊，我们的那个眼耳鼻舌身意识以及行跟那个阿赖耶这八世在作用有关的一些功能跟状态。那么最后呢，有一个诸所缘法，那个东西又有一个名字叫做不相应法。细节也不需要了解，所谓不相应啊，就是它与色法也不相应。为什么与色法不相应呢？因为它不是痴爱心的物质。它与心法也不相应，那它与还有一个与无为法也不相应。比如说与无为法不相应是什么呢？它并不是像无为法是不生灭，那它呢也不是不生灭，它是生灭哦，那就很奇怪。所以它反正与所有的这些法通通不相应，那它就是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它也不是它应该怎么讲，它非能缘啊，它就是不与心啊，不与心法跟想想看，我的一个礼拜没念书，真的是不记得。反正它不是挚爱性的。至于心法为什么不相应，我已经有点记不得。不与色法相应的话，就是它不是挚爱性。然后它与无为法也不相应，因为它是因缘所生哦，它不是不生灭的。然后不能与心法所相应，我记不得为什么，但是它就是不相应法。所以剩下的还有24种，拉拉杂杂有24种不相应法。所以你大概就记得有无为法还有有为法，有为法因缘生灭，无为法是不生不灭。讲如来藏讲体性，有为法是在讲相用，就是外面这一切显象啊，这个东西是因缘生灭，这样就可以。他说告诉你所有这些有为法全部都是唯心所现。那唯心所现这个心啊，你要解释成这个阿赖耶识的妄心其实也可以，它的确是真心先变现成妄心，阿赖耶出来了之后再生出了世界众生相，但是最原始的还是那如来藏，还是那真心。所以我会觉得这个地方啊，解释成真心其实也就可以了。那么他说还有哦，包括你的身体乳身乳心，这个心你就要记得讲的是第六意识啊，你的身体你的心啊，你的第六意识啊，等于你的相你的想，其实全部都是妙明真经妙心中所现物。那上次我记得有提过啊，从现在开始的这个楞严经啊，你会经常看到心，就是我们的心脏的这个心字啊，到处都出现。可是在每个地方啊，会随着它的前后文不一样，这个心啊有不同的解释。所以你看你的乳身乳心的这个心，你知道是第六意识，但后面他告诉你你全部都是妙明真经妙心中所现出来的。那这个真经妙心是什么？那就是真心。前面是妄心，后面讲的是真心。他告诉你真心啊现出妄心。那真心啊，它里面用的一些形容词我觉得其实很棒耶，像妙明啊妙啊这些字我们都其实讲好多次啊，除了说不可思议以外啊，还有另外一种啊妙啊，因为就是无法言语去再解释，是 amazing。 所以就是不假修，他说这个东西原本具足的也是妙啊，很奇怪啊，他说你原来就有的，就不需要修行，原本就自然原成的，原本具足的，这也是妙啊。他告诉你我们的真心其实原本具足啊，这个是完全的是真心啊，这个经啊就是完全没有杂质，非常的清净，非常的干净，原本具足的这个真心，然后所现出来的后面的我们的这个所有的世界啊，一切世界相，还有我们的身心，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自以为存在的这个意识，其实全部啊都是真心所变现出来的。再来啊，那么后来啊，他就这一句话特别特别重要啊，他说云何如等遗失本妙啊，下面这8个字就一定要懂咯，圆妙明心宝明妙性任物种。 他说啊，你看啊，刚刚在讲什么？刚刚告诉你，所有的有为法，全部都是我们内心啊，我们那个不是内心，我们那个真如如来藏真心所变现出来的，包括我们的身体哦，包括我们的心哦，全部都是告诉你，前面就是基本上我们的身心以及外面的世界，所有的身心世界，一切有为法，全部都是如来藏所变现出来的。那现在这句话就告诉你说，但是为什么你遗失了这一个如来藏？什么样的如来藏呢？本妙，先告诉你，原本就具足的本妙是什么？原本就具足的如来藏，而且它再多八个字来形容给你听。这个地方啊，那我们就要谈一下，你一定要就我们讲说看这个《楞严经》的经文啊，有个地方啊，有一些脉络你要懂，懂了以后，你以后看这个经文就很容易了。我们上次有说啊。我们看到真心啊，如来藏啊，真心本性啊，这个体性啊，这个心性啊，类似这样的字眼的时候，其实不管它是用心还是用性还是心性连在一起，比如真心本性啊，对不对？那有的时候只想真心啊，有的时候只想体性啊，它同样的意思哦，就是在讲如来藏。但是像现在的这个地方啊，不太一样，为什么？他把心啊跟性啊分开，但是呢，却是一个对等的方式连接着在一起讲。如果碰到这种特殊语法的时候，那心跟性啊，会有一点特别，有一些不同，非常重要不同的地方。那这一次啊，绝对不是第一次的年经出现这样子的状况，后面还会有。所以啊，这里要先把它看懂。心跟性如果是两句在一起，那么心啊，你就把它记住是偏重于在用；性呢，还是偏重于在那个性体性。你看啊，他说圆妙明心，宝明妙性，哎，他把心跟性拆开咯。那这个时候心是在讲比较偏重于用，在讲它的妙用；那么宝明妙性比较偏重于性，在讲它的那个妙性啊，一个是用很妙，另外一个呢是体很妙，这两个东西啊不太一样啊，这个地方要搞懂。再来呢，我们看看啊，心跟性什么叫它的用是什么？其实你去看那个名字啊，心啊，它是不是有圆妙明心？另外一个呢是宝明妙性，一个是妙而生明，这个心啊是作用。是妙，因妙而生明。那这个性呢，是他讲他比较讲，还是 focus 在他的体上面，是因明而产生妙啊。那我们先不看圆跟宝这个字，待会再解释。妙明心啊，是在讲说，哎呀，我们这个如来藏的妙用，这个用啊，这是它的妙用啊。什么妙用？它是光明，如来藏就是光明的，所以你看到这个名字啊。它其实有两个解释，一个就是它光明啊，大放光明，大放光明的时候用来干嘛？其实用来观照，观照用的。所以啊，我们这个如来藏啊，是如如不动啊，非常极静的这个体性，这个如来藏会大放光明。但是这个光明，你要时时来观照这个极静的如来藏。这个如来藏才会继续保持极静，如果你不好好的关照它，它就会出问题，它就会就像之前我们讲，它就一念不绝，一念不绝就马上无明了。所以很重要一件事情啊，有这八个字你一定要记得，叫做极而常照，照而常极，就是我们这个如来藏是极静的状态，对吧？但是呢，你要时时的去关照它，你要用光明去关照它，去观它，去照它，观哪就是去观它。那么照你就是因为你能关照它，你能去观它，它才能够继续的永远的极静下去。所以极而常照，因为你极静，所以你要有发大光明嘛，那你要用大光明再去照它。然后你用大光明去照它之后，它才能够永永远远的就继续的 寂静下去，就这个意思。所以庙啊，你在这边看到其实是可以当做寂静，那这个名呢就是照的意思，所以因庙而生名啊，寂而常照，所以这个心啊是在讲它的用处。然后再来呢，因为照而生，因为名啊而生庙，所以呢是照而常寂，是在讲它的体现。这八个字一定要懂哦，这个很重要哦，因为他在告诉你一个修行的法门啊，很重要的法门，寂而常照，照而常寂。观世音菩萨，观自在菩萨，他就是因为观他才能自在，他不观他就自在不了了。自在是什么？其实自在不就是我们最后所讲大放光明吗？自在吗？无漏了，就是我们的如来藏啊，真空了，观出来的，一定要观，观才能自在，观才能自在，很重要啊。所以上次我们讲心经也讲了，观自在加上观世音，两个加起来才是我们讲的觉有情啊，才是实相啊。那这个东西很重要啊，这八个字不能不懂啊。那个圆呢很容易啦，圆就是圆融圆满嘛。那你这个妙用啊，无处不在啊，无所不在啊。那这个宝是什么？其实宝啊还有个东西是非常坚硬的。为什么叫宝？就是说它无坚不摧，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摧坏它，所以它就是非常的坚硬，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破坏它的。如来藏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破坏它，你永不失去它，它也有，它也不生不灭啊。所以它，你当你楞严经啊，我对于楞严经的想法真的一直在改变。一开始我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在心想说，哇，这干嘛呀？要搞这四个字，四个字。后来我发现呢，它这每一个字啊，代表千言万语。如果它不是用这四个字，真把圆、真把妙、真把明、真把心全部用白话全通通写出来，跟你讲，它那个要上百万字啊，这个楞严经那已经不是几万字可以搞得定了。所以啊，楞严经啊，真的需要细品，而且它细品是每一个字去品它。那我们现在其实就是讲这个，我不会每一个字都讲，可是我发现重要的东西我就一定讲，有一些可以过的，说现在至少可以不管它的，像前面你要什么都不记得，你去记得有违法其实也可以，那这个地方还真的这几个字要懂。然后他告诉你为什么你遗失了这原本具足的寂而常照，超而常寂的这个如来藏啊，这个心性任物中迷。物是什么？迷是什么？有没有人知道物啊跟迷的差别啊？反正应该也没有人举手。那物啊，你就要去想它跟迷中间的差别。因为现在在讲，当然你说物我怎么会不知道，迷我怎么会不知道，物就是那个不知道，所有东西是因缘所生嘛。那迷的那就迷啊，迷是搞不清楚，刚刚那个讲的是因缘所生吗？那悟就是搞清楚了嘛，这都没有错。但是因为我们这一段呢、啊，重点在哪里？唯心所现吗？所有有为法，唯心所现，对不对？你要把这所有的经文这个连在一起啊。前面告诉你所有的有为法，唯心所现，你要因为这三句话太重要了，先讲所有的有为法，唯心所现，然后告诉你你的身心也是唯心所现。然后再来告诉你，你遗失了这个本来寂而常照，照而常寂的这个如来藏，任物中迷。所以你要去记得哦，这个物是什么？这个物就是你明白了，原来万法为心造，心包万法。那迷是什么？迷就是迷在你以为万法皆心外实有，行在身中。因为前面的七处真心就是在破这所有的东西，所以你要看哦，任物中迷，你一定要搞清楚什么是物，什么是迷哦。物了就是知道这所有的万法唯心所现，迷呢就是以为这所有的万法心外实有，然后那个心是在身体里，就这样去解。这句话很重要哦，刚刚讲到现在非常重要哦。那 我们先停一下，让你们整理一下，我们先 pause 一下，看看在这个地方啊，停两分钟，让你稍微整理一下，我们先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我们会接下去讲后面，也不会更难了，差不多难的另外一个概念。这个地方，对， 谢谢 你看我们的万法，你知道我们就问题都以为说心啊，其实那个一开始七素真就是说，先破你第一点，就是告诉你以为心在身体之内。他，你知道七素真心啊，我们如果现在学到现在啊，甚至你十番显见学完再回去，你就发现他每一个都有重点在破。以及帮你再破，只是不绝对不是随便找几个问题，阿难也不是随便回答，他真的所讲的哦，心在身体里面，那不在哦，那就身体外面，其实每个他都在破我们的妄念。第一个就是所有人最 common 的误迷思，就是以为心是在身体里面，但是就搞错了，心包万法，所有的东西其实全部都是我们的那个如来藏所变现出来的，所以所有的一切就是如来藏，就是心啊，那如来造包万法，但我们以为那个心在身体里面，我们以为那个心或意识波波跳的心，我们以为我们在转的那个脑子的脑波以为是心，其实不是，所以迷就是以为所有的万法心外实有，因为以为万法心外实有，就开始在那里分别，哎呀给名字哦，你看这个手背往上举叫正啊，对不对，往下举啊叫倒啊，哎呀他念那个学校啊叫好啊，这个学校叫不好，那个东西是好，这个东西不好，这就是我们人一切痛苦的来源，其实当然能所之后就开始以为万法心外实有，那就开始给名字给标签，好了，给了名字给了标签，分别不够还要执着，因为好的东西要带回家，不好的东西要让它滚蛋，之后就做了很多奇怪的事情，就开始进入造业嘛，先祸搞不清楚就开始造业，之后没办法祸业苦，是不是就来了，就六道轮回了，对，这八个字就是形容如来藏，但是它更清楚地告诉你那个如来藏的一个特性，就是极静，极静会放光明，但是这个光明是干嘛用的，是来反观观照这个如来藏之后它能够继续的极静下去，所以极而常照，照而常极，就是这意思。那之后你就能够知道哪个是迷，而能够去迷或去妄，然后去显真，去试啦，那个试，然后显根嘛。所以最后就是用观照，就是观照。那这个地方很重要，因为是一些修行上面的 paper 概念啦。 我觉得好厉害哦，这八个字，谢谢老师。 是，很重要的，我就一定跟你讲说，这些东西你非懂不可。前面有一些能过且过的，我们就把它过掉。就是我也是那种比较偷懒的学生，所以一定要给你们一点重点了。像以前小时候念书的时候，哪个东西一定会考，必考。那有一些东西可以，如果真要打混混一下没关系。好。你一定要问问题，我相信你们所有人问的每一个问题绝对是其他同学每个人都想听的，所以有没有人还有问题，我再随便找一位同学啊，随便啊，那个，所以你记不记得我们第二番显见，对，是第二番吧，第二番，是不是在讲那个灰尘，说在摇动的灰尘，说雨后那个光照进来，太阳光照进来才发现整个房间都是灰尘，你没有去观它的时候，你不知道你的心很乱，你有很多的杂念，等到你真的去观去静下来，就发现哇，原来真的自己杂念很多，然后你才有办法慢慢的静下来，其实就这意思，真的最后就是你看如是我闻啊，那个闻其实就是观，就是反闻嘛，就是反观，你一定要我闻反观自性，你才有可能如是，如是不就万法一如一切皆是吗？你能够明白万法一如的那个境界，你达到了是一不是二的时候，你能所都断了，你达到那万法为一的时候，那就一切皆是啊，所有一切是实相，没有一法不如了。我觉得我真的我是后来越来越感觉哇，那经文的所有的翻译每一个字啊，那真是已经到了极致了。 所以我觉得那是文青写一个简讯，我觉得很好笑，我觉得很棒，不是好笑，说哦，后嘎仔，我懂中文，就是 you know thank God 我 I speak Chinese man I understand Chinese， 你不懂中文，你实在没办法。我觉得这个我们很庆幸啊，真的是学会中文，而且是母语啊，真的能够看懂那佛经是我们的一种福报，那太厉害，那个中文那个翻译真的太棒了。所以有尤其是智能研究，对，里面有一些字的确要慢慢去磨，慢慢去磨。好，那个有没有人要发言的或有问题的？没叫到名字，那个有没有人想要讲话的？下面一小段好吗？我们再讲十分钟啊。下面这一段呢也差不多难度，我要给你分个段，你就看懂了。第一段啊是在讲晦昧为空，空晦暗中，结暗为色。这三句是在讲我们的世界怎么跑出来的。好，你先稍微先了解一下。再来呢，色杂妄想，想象为身，是在告诉你我们那个根身啊，那个身体是怎么跑出来的。第三句呢，聚缘内摇，去外奔逸，昏扰扰相，以为心性。这个东西是在告这一句话是在告诉你，你的心念，你那个意识心是怎么跑出来的。之后就迷了。我们先看看这三句，稍微讲一下，我们不要讲太多，每次慢慢讲一点，让你真的听懂。晦昧为空啊，好，我们先说啊，《楞严经》啊，它的这个脉络啊，就是说它会啊，在比如说现在我们在前期嘛。他会啊，忽然给你一些大的概念，告诉你，哎呀，这个世界啊，你的身体啊，还有你的心啊，原来大概是这样出来的。他不会马上把所有的细节都告诉你，因为现在我们妄念太多，没办法讲太多，所以只能讲个大概。那么你现在也就只要明白个大概就可以了，因为再往后走，他会帮你破很多的妄啊，又会显很多的真，然后走着走着走着。后面就会告诉你，哦，原来世界，原来我的身体，我的心理，原来是这么出来的。后面就会有真正的细节出来了。有的时候它会分三轮，第三轮才真正出场，有的是两轮就出来了。所以现在我们是一开始，所以只要有最粗的概念就可以了。什么叫做晦昧为空？你就要记得，原来这个如来藏是真空，真空妙有吗？对不对？真空能生妙有啊，妙有不爱真空，那个真空啊，我们不再讲了，因为上次心经已经讲太久了，所以那个真空是大放光明啊，就光明的真空，因为没有关照啊，它就不急了，因为没有关照它就没有办法自在了，它就一念不绝了，一念不绝的状况就发生什么事情呢？那个光明啊就变成了晦暗，那个真空啊就变成了玩虚空。你说什么叫做玩虚空晦暗是什么意思啊？你去想哦，那个玩虚空啊里面啊会有一些地方是还是有光明的，但是呢很多地方是灰暗的，比较暗的，暗沉的，已经不是完全一片大方光明了。所以这个晦暗之中啊，它会什么状态呢？其实这个就是啊，我们在那个三系六粗里面三系相啊，那个业相出来了，就是从光明开始有一些晦暗的，因为我们想要见嘛，就会开始那个状态就开始变了，里面会有一些晦暗的地方，而且那个晦暗啊，它会聚集在一起，它会因为我们的那个动念，它会聚集在一起，晦暗聚集在一起之后就成块，就变成一块一块的，变成挚爱性的物质，就会变成色。你大概知道有这个概念其实就行了，在这个 moment。这个时候的色啊，还没有，它只是一个种子。怎么讲呢？这个色绝对不是我们六粗像那六肉眼能看到的色，这个色还要慢慢的转变，还要慢慢的转变才会转到这个六粗像。你大概就记得，就是从光明的真空啊，变成晦暗的玩虚空。那这个玩虚空呢，里面有一些地方是光明的，有一些地方是晦暗的。但那个晦暗又会结成块，就会聚集在一起，聚集在一起之后啊，它就真的慢慢慢慢变成那个能够有挚爱心的那个色，色就出来了。 之后它会慢慢再转到这个六粗，才是我们真正好像肉眼啊，或者不是肉眼所 anyway 所能够看到的一个世界像。所以在这个点上面呢、啊，其实就是那些肉眼都还看不到，都大概你有个概念就行了。所以你看哦，晦昧为空嘛，啊，就是变成玩虚空了。晦昧的你以为是空，已经不是真空了。空晦暗中呢，就是空啊，这个晦昧玩虚空之中有一些晦暗的地方，它会结暗成色，它会结成块。你大概现在先懂得这样子之后也就够了，它会慢慢再转到后来的世界相。好啦，那身体是什么关系呢？身体是色杂妄想，这个色啊，我们身体是有色身，那色身之后呢，我们还杂着我们的第六意识，那个受，受想行识那个想，对不起，那个想，那个第六意识，就是你的色身，你的妄身，其实已经是妄相了，对不对？色杂妄想，所以呢，想相为身，这个想是妄想，就是第六意识的妄，你可以想成第六意识那个妄想嘛，你先这么去理解它，就是那个妄想，再加上那个妄色，就是等于是妄心加上妄色啊，这个妄心加妄色，其实我不应该讲第六意识了，因为第六意识还在后期，你就心里想这个妄心加上这个妄色，想是妄心，相是妄色，妄心加妄色就变成我们的身体。那么以后的经文会讲得更细，一步一步 step by step， 你就这个身体到底怎么出来。那现在你就先记得，有了色之后呢，那个妄色还再加上那个妄心，好了，就变成你的身体。然后再来哦，这个地方啊，就讲的比较是第六意识啊，它那个聚缘内摇，它告诉你它那个缘分啊，你看一个是聚缘是内摇哦，另外一个呢去外奔逸，一个是往内，一个是往外。记不记得第六意识我们说它可以随着前面的眼耳鼻舌身去攀援外面的境界，它也可以离开眼耳鼻舌身的作用，它自己在那里干嘛？它自己可以在那里独头意识，是不是自己幻想一大堆事情啊？明明刚刚我跟 Claire 讲完电话， Claire 说什么什么都结束了，我还在想刚刚 Claire 跟我讲什么讲什么讲什么，然后开始妄想啊，开始有的是想象，哎呀，他是不是对我好啊什么什么，要不然就是他是不是对我坏啊，开始无限的上稿在那里幻想，那很可怕哦。那个东西会造成不管你是对外或者是对内，你对外攀援这所有的外境，或者的里面呢，你是援引沿着这刚刚那个泄落的影子，不管你是缘外面或里面的法尘，缘外面就是当时 现行嘛，正在发生的事情在做一分别，但是那脑子真正在作用，它是缘法尘，都是在缘刚刚已经泄落下来的影子不停的想加以升级，这个东西是最可怕的。所以内聚缘内摇就是在讲那个法尘，你看所有的那个五尘，前面五尘泄落的影子法尘啊，你去圆法尘，然后在里面哇，内心激荡啊，不停的想啊，对外呢你也可以随着这个外境不停的起舞，昏扰扰相。所以啊，这个扰啊，一个啊是在讲过去，一个是在讲现在，你也可以在讲一个是外一个是内，这昏扰扰的诸相啊，迷掉了，完全不知道了，其实全部都是无明。你以为这就是我们的心性，但其实这是我们的第六意识。那一迷为心，一迷啊，就以为就完蛋了。为什么？你以为心在色身之内，万法皆在心外，这就是我刚讲的那个。你一迷就以为你的第六意识搞了，以为是真的我们的如来藏，然后这个第六意识不是在身体里面吗？你就误以为我们原本具足的如来藏，我们的真心原来是以为我们在我们的身体里面，然后啊，肯定身体，我们有了身体跟心吗？还有外面生活的境界，以为所有外面的世界万法皆在心外，心外实有，就完蛋了。 依迷为心，决定或为身色身之内，这个心啊，你迷惑之后以为这个心全部都是，就是我们这个心啊，你其实是第六意识虚妄的意识心，你误以为它就是我们的如来藏，是我们的真心，然后或就是误认为心啊是在色身之内。你看他是一步一步讲的都告诉你的，现在讲的还不够细呢，你再过一阵子他有课文讲的更细，有经文，他说但是你搞不清楚，不知身色，就是你的身体啊，外际山河，从自己的色身到外面的山河大地，虚空大地，闲事妙明，真心中悟啊，其实你的身心外面的世界全部都是我们的如来藏所变现出来的，譬如澄清百千大海，弃之为任一浮欧物。他说啊，我们的如来藏其实就像那没有边际的大海，没有边际的大海，非常的清澈啊。当然现在大海很脏，你要懂得去，只要了解那是一个片澄清的大海，没有任何一点的污染，没有任何的边际，你不要，结果呢，那大海上面有一个小泡泡，你就认为那个小泡泡，那小泡是什么，就是有一个妄念，你的意识心所升起来那个小世界，你就以为那个就是你的如来藏，你不要那片大海，你只盯着那个小泡泡，那个小浮物，然后呢目为全朝，穷尽银帛，你以为这个小泡泡就是大海，就是所有的一切，你以为你的意识心就是你的如来藏，完蛋了，真正的大海你不要了。所以他就告诉你，汝等即是迷中被人啊。什么叫迷中被人？就是迷上加迷。很多时候你说迷上加迷什么意思？今天你看到外面的这些妄境，这个外面的沉静原来就已经是虚妄了，你再用你的意识心，再用你的小九九在上面分析呀、嫉妒啊，就是在那里哇揣测啊，在那里筹谋啊，在那里幻想，是不是妄上加妄？就是这意思。所以我们的意识心哈，真的是妄上加妄，对着这个虚妄的沉浸在上面分析，明了分析再 react， 妄上加妄，所以就是迷中被人，迷上加迷，一倍的迷。他说啊，那就好像佛陀刚刚讲，好像我垂手的时候啊，如我垂手等无差别，其实我的手是伸或者是倒下来根本没有差别。那同样的意思，他说就是因为你迷了才觉得有差别，迷中被人嘛，哎呀，他手背往上就是好，往下就是糟啊，往上就是正，往下就是这个倒啊。他说迷中被人啊，手背那往上往下本来就虚妄的，然后你还哇加以分析，这个好啊，这个好，我要带回家，就是这样子。不但能所之后分别，分别之后再去执着，那如来说为可怜明者。所以说哎呀，这一节课就是告诉你什么是迷，什么是悟，所有一切有为法全部都是真心所现。我们搞错了，然后又再告诉你大概哦，这世界这个身体这个心理可能是怎么出来的。这个时候啊，不知道细节其实不打紧，没事儿，你只要知道大纲就行了。那最后重点还是在一个，就是告诉你所有的一切身心世界，一切有为法因缘生灭法全部都是真心所现之物。我们第四班显见到此结束。那有没很想要问问题的，给你们两